16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大家好，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我们的晚间节目当中啊。 周五的晚上和康乐一起在直播间里面要跟大家继续聊聊足球方面的话题，因为这周足球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关于男足关于女足我们都有很多要说的话。 哎，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啊，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我发现大家愿意把某些情绪啊，某些结果都归咎于一个人的性格是如何的。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性格决定命运。 是，而且这个一个人的性格还有一句话说，哎呦，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这性格太难改变了。 所以在今天晚上，从运动轨迹的角度，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再聊聊性格这件事情。性格究竟对于我们的运动员的成长，到最终在竞技场上的表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性格又会决定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表达。当然这周大家关注足球非常多，我们就要说说很多足球人的性格。 哎，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很多朋友都说了，中国男足的主教练李铁指导这脾气这性格也太倔了啊，这是属牛的吗？这么倔等等等等的啊，难道说真的是因为他的性格这么的直白，才让他的些许表达不符合媒体以及很多球迷的这样一个心声，才导致了今天他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这跟他的性格有绝对的关系吗？ 我们要说一个人的性格的时候得有第一手的资料。跟李铁有过接触很多的我们的资深的足球评论员赵宇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他接触到的这些足球运动员的性格，来从第一手的信息收集资料的角度上来跟我们说一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件事情。其实上次赵宇好像已经跟我们分享过，在场边训练场边见到李铁，跟李铁这样的一段在你看来有一些尴尬的对话，但是这个对话的形式从一开始的本身到你们谈话的内容就很反映李铁的性格。 对，其实刚才林苑，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先打个招呼。林苑说的这个没有尴尬，首先解释一下，没有尴尬。 你尴尬？你不尴尬？ 我没有，我不尴尬，因为可能旁人 那就太尴尬了， 旁人觉得我们俩都尴尬，因为这个后来跟新闻官也交流嘛，他觉得他可能外人看着觉得特别尴尬，因为当时这个场景啊很特别，我也没想到啊，从没有就是说我那天到的特别早，到的特别早呢，然后现场啊没有其他。他的媒体记者来，因为去的记者也比较少，当时就我一个人，因为我们那个摄像啊在外边，我印象很深，因为不是说就抽烟呢，就是跟这个别人聊天呢，不知道在干嘛，反正就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我坐在那个简易的看台上，然后他在场地中间啊跟这个几个助手在布置这个场地，因为我们都知道教练他来了之前，球队队员来之前呢，他要把这个什么训练器材都准备好，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着他们准备，然后他突然发现我到了，而且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这个看台上，然后我那块正好还是朝阳光，他就拿着手搭凉棚这一直在看我，然后我就看他在看我，然后我就打了个招呼，然后他就缓缓的朝我走来，走到这个距离比较合适的时候就突然说，我能跟你聊会儿吗？然后我说可以啊，我说聊什么，然后他就走过了，就我们俩就都站起来了，不，他是站着，我就坐着的情况下我就站起来了，然后他就开始问我这个就反正就聊的私人聊天的内容，我也没法这个说的特别详细具体吧，反正就跟过去我这段时间批评球队这种封闭的集训呀，然后包括对球队的一些意见有关系，他的意思还是说要给球队包括队员呢更多的这种支持和鼓励，只有给 这种支持和鼓励呢，球队才能更好的去踢好比赛。但是整个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可能也有一些些许的这种碰撞吧。怎么说呢，就是最后的他说啊，你不可能改变我，我说我也没想改变你。但有一点就是我可以说，就是整个交流过程这20多分钟基本上都是他在说，然后我在被动的听。因为李铁的性格就是这样，他更喜欢自己占一个这种主导的地位，就是他说你要听着啊，你可能再怎么反驳他，你再怎么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可能也不太能够接受，尤其是在那种场合之下吧。然后就聊完了，最后呢，聊到最后总要说一些互相鼓励的话，然后他就是对我提出了一些他的期望，然后我也表达了 什么期望呢， 他期望就是给国家队更多的支持。我说好，没问题，我肯定会给国家队更多的支持。其实当时主要的这个批评的点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这个球队啊，基本上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这种封闭集训。原来里皮呢基本上每次集训啊都会开放前15分钟啊，是吧，安排球员采访，有的时候他亲自接受采访。但是李铁上任之后呢，可能这种基本的每场训练课开放15分钟都很少，多数时间都是封闭的。那我觉得这就不安排的不合理不合适，所以就是在网上提出了一些批评。然后其实我并没有说很恶意的批评，只是想通过这种形式来说，就是你这么安排，一是不合理，二对你自己也没有好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说你总是跟媒体保持这种距离，让大家看不到训练，那可能媒体对你的意见就大了，对你意见大了，今后这个报道当中啊，或者说是看比赛当中，可能就会有情绪，对于这支球队，对于你个人来说都不是好事。我只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那可能他觉得是对自己权威的一种挑战。其实我倒并没有这种挑战，我还是为他好，因为过去我们俩我觉得始终是保持一个很不错的这种关系，我是出于对于他带队的一个好处，别到时候咱也还没完全上任呢，就把媒体都得罪了，那不合适是吧？大家还是处于一个这种合作呀，或者说是互相帮助的状态当中，那可能他有一些这个误会吧。但是最后把话都说开了，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现在可能铁指导的这个训练虽然没有100%全开，但最起码呢，可能更开放一些，开放的次数也比较多了，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进步吧。虽然说他明确说你改变不了我，但是我也能够发现他的这种些许的改变，只是因为这种疫情啊，或者说是封闭啊等等原因，让我们没法近距离接触这个球队，这是比较遗憾的。如果是在这种没有疫情的情况下，我相信他应该是改变比原来更多一些吧。 所以这就是交流的结果，交流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如果交流更多的话，可能这种单方面的意见的输出就会少一些。但是确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也在这一次比赛之后非常的明显，就比方说新闻发布会其实问的问题并不是很多，但是呢主要以他个人的这种陈述为主。他是一个比较喜欢把自己想说的话一股脑在一个第一时间就表达出来的人，但是其实跟大家的交流反而并不像以前我们见到的很多教练员那么多。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喜欢交流，在这一段时间内喜欢交流，有的时候是要到一个阶段性结束之后，比方说赛季啊或者一个比赛结束之后做一些这种交流。李铁总的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跟大家在一个时间点找交流机会的人，但是他更喜欢去做自己的一种陈述，这也算是一种性格，是吧？ 对，因为他其实有自己的原则，你知道，就李铁做什么事儿呢，他都有自己一套他认为正确，而且也当然也是相对正确的原则吧。我印象很深，就是原来他给这个里皮当助教的时候，在国家队，然后我当时应该是在江西的一个地儿训练，当时就那个训练场啊，可能就是有些围墙没有做得很好，有球迷呢，有一个球迷从另外一侧的围墙就扒着这个围墙从底下是怎么着就进来了，然后突然拿着这个小本跑到李铁跟前说呀，李铁指导，我特别喜欢你，特别崇拜你，让你给我签个名吧。然后 哎，因为他当时在进这个应该是一个学校，进这个学校的球场之前呢，就给一些球迷签了名，哎，就是在球场没进的之前就签了名，但是走到这个站到球场里，大家都进不来了。这个耍小聪明这个球迷呢，扒着网子进来了，然后跑到他跟前说：“这个你给我签个名吧。”然后李铁当时就狠狠地训了一下这个球迷，说你看这个别人是吧都在院外站着，你破坏规则，你就这个耍小聪明，然后扒这个网子，这个网子可能有点问题，你就进来了找我来签名。当时训练还没开始呢，要按正常的这个就是不是特别讲原则的人，那就签就签了，那你赶紧出去就完了。那李铁知道不行，就必须要当场训一下这个球迷。他还说什么，这个球迷说：“哎呀，我太喜欢你了，然后这个是迫不得已怎么着。”那李铁说：“那我是李铁，当时举了一个例子，说我能随随便便进你的家吗？我也不能进啊。”然后就是说，他说了这个球迷还挺长时间的。然后说完之后呢，说这次我可以给你签上名，但你这种行为是绝对不可以的。然后给签了名，让这个球迷出去了。就是他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原则，是吧？把这话就是说清楚了。哎，我虽然说最后我可以给你签这名，但我要教育你一通，告诉你这是不可以的。这就是说，他可能有些地方比较愿意较真吧，有的时候也给人一种感觉就不近人情。还再举一例子哈，就是说有一次踢球，他这个媒体踢球嘛，他有时候也会参与。那有时候已经是国家队主教练了，就是我还真是进了个球呢，在他看来是越位了，在他看来越，我当然觉得没有越位啊。这个球进了之后，因为比较熟嘛，他就找到我说：“你这个球越位了。”我说：“没越位。”然后他就给我讲了很多他怎么看这个球是越位的，然后必须得把掰开了揉碎了告诉我你这个越位，然后告诉我赵宇，我告诉你，你这个球我可以算你进，但是我要明确告诉你，你就是越位了。 跟刚才说那个球迷是一样的，我可以给你签，但是你这样是不对的。 他有自己的原则，就是你必须得是按照我说这是对的，但是你这个东西我可以给你签名，我可以算你进，但是这个原则是什么？给你列举了很多东西，就是特别爱在这方面较真吧，我觉得也是正常，这也是他性格的一部分嘛。 是。所以你谈到这个人的性格的时候啊，他有多个层面的这种展示。你比如李铁指导，你可以说他很直白，是吧？就是，不是东北话讲是没啥心眼子，好像这个人是吧？啥话都掏心掏肺的，就跟你讲了这种。这我说个一句吧，这个另外的一个考量，比如说遇到其他的主教练不点谁这名，稍微的老成持重一点的，有点这个城府一点的，哎，可能我给你来点绕绕弯说几句话，你高兴我高兴大家都高兴，结果那记者可能一看也没说啥。有那种教练，我这采访篮球足球都遇到过，那种赛后的采访就是说的大家挺开心的，但是就是白开水这种，没啥内容。也有那种按照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李铁指导这个所谓的直白啊等等的，其实刚开始我认为记者这个包括媒体圈他是高兴的，说有这么一个教练愿意跟我这说挺长时间的，还挺高兴的这种。但是后来我觉得可能他确实像赵宇说的这个性格他有这个他的较真儿，包括他的这个世界观生活观人生观当中有一些东西他认为是对的，他就要坚持的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给球迷签名，他可能就认为你破坏了规则，这是我的规则意识， 没错。 你同样包括他在用人，包括整体的这个跟规划球员的关系包括怎么样的，他会有自己的一个谱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性格，每个人性格都有多个层面的你可能从正面去解读这个人很直白性格很好怎么样，但你从另一个层面去看，那就可能说哎呀，李铁指导是不是没有人情味不近人情说话有时候没有顾得上别人的一个想法等等等等的，这个我认为都是他性格多个层面的一个展现。而恰恰你作为一个这个主教练聚光灯聚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你的任何的一句话都可能被过分的解读如果是普通的一个人，你说几句可能同样的话大家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就觉得你这是一个自我的这个心情的一个什么发泄等等的。但是国家队主教练不一样，在这个位置当中就会有所谓的过度的一些解读。另外也包括了一些其实网络当中也看到了，这包括很多大 V 什么的甚至跟足球有没有关系都来蹭这个李铁指导流量，这个我认为是有的。现在所谓的这个很多人追求流量这个你现在批评李铁骂李铁似乎就是一个最大的流量，所以说这个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大家感觉到这个娱乐的环境对于李铁好像是比较的严苛，跟他的性格包括整体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位置，你这个人站在这个位置上了，你的性格是什么， 就跟我们这比如节目里边哇，我说赵宇什么性格，赵宇性格是非常哎呀 没什么性格， 有时候有点 没什么性格， 有时候有点腼腆啊、人是非常友善等等等等但是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赵宇要是站在国家队主教练这个位置，可能大家就另外的解读了，哎说哎呀赵宇刚才这说话这么的这个和蔼和善呢，是可能也挑你毛病，说哎你是不是24小时都这么的和善等等等等啊，所以我认为这个确实是性格给李铁指导带来了很多现在这个所谓的负面的一些影响吧。 其实说到底还是大家说到关于中国足球，就是菜是原罪，就是你因为你这样的成绩，一方面其实我们作为从业者会觉得足球在当下还能够有这样的热度是让人欣慰一些的 事 情，是一个好事，对吧？就大家去关注，待会儿我们还会聊到关于女足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大家高度的关注，才会可能让事情的发展有一些起到新的变化。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个很高的热度恰恰是由于李铁其人的这种铁一样的有棱角的性格，有这样的一番表达来决定带来的这种高的关注度。那可能大家对于他的这一番言论有很多觉得不妥当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人站在他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在压力之下的宣泄。当然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其实他自己还不承认是有这么大的压力，其实我们都会设身处地去想说哎呀这个位置不好干，但是呢他在现在还得是咬着牙说没事儿，我还扛得住， 还 挺得住， 还睡得着是吧？ 这不就还是一种这个他的这种性格吗？一定是要去张扬他自己的这种性格，也正是因为他这种性格带来的这样的关注，现在让我们中国足球在这一次的十二强赛当中又成为了很多人去关注的点。但我觉得至少他现在仍然是中国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大家无论任何时刻对于这支球队说嘲讽也罢，对于这支球队这个生气这个恨铁不成钢也罢，但是每当这个球队比赛的时候，大家说你站哪边，你毫无疑问你根本没得选，你只能站他们， 没错， 你只能支持他们。所以当这个球队的主教练成为很多其他因素的这种影响的作用之后的一个新闻热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支持这个位置， 是 支持这个位置上的人。 我突然想到，就李铁知道他的性格有一点什么呢，他的性格表现出来，他的这个语言包括行为什么的，他属于不会去修饰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想法，不会去，那更不会说这就是比如说给你伪装一个笑脸啊，明明不开心他伪装一个开，他不是那样的人，他甚至 不 会， 不是的，他这次不承认，你看你仔细读读， 你看 这个赵宇，我就说为什么今天要请赵宇来呢，一定要讲讲赵宇在这次十二强赛的过程当中和李铁的交流， 十二强 看看是不是真的承认，康乐你看这个非常有意思， 十二强赛是你指的是哪个交流， 就是瘦，就是瘦没瘦这件事 啊，瘦没瘦，嗨，这个其实我觉得他确实在这个十二强赛期间，我给他发过微信，看那张照片嘛，就我觉得都瘦脱相了，因为他原来不是这样的。我说你这个是不是压力太大了？给我回复没有什么，就是没说没有压力啊，但是他用另外一种形式，就跟那个每天我早早就睡了，然后睡半个小时，然后他就是说 沾枕头就着，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我每天都锻炼，我一周跑三次步，大概每次5公里到10公里啊，现在的身体杠杠的，跟那个球员状态的时候差不多。我觉得一定不是这样的，他一定是因为这种压力呀、熬夜呀，所以才导致这样的。可能这个时候如果教练你承认。是吧，承认我这个压力太大了，承认我压得不行了，压得都这个体重下降了，那可能对于球队来说，对于球员来说更是一种这个心理上的包袱，那所以说主教练这时候只能自己去挺，一方面呢是碍于自己的面子，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这个碍于整个球队的这种压力，因为你主教练先这个被压垮了，被压瘦了，被睡不着觉了，那可能球员们这种压力会更大一些， 些，这是我理解的他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措辞的原因。另外一点呢，其实在我看来，李铁就是他确实也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就是他不太愿意承认自己的这种错误啊、不足啊，或者说是失败。因为这个说实话，作为球员，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球员，他在这种个人的这种条件也并不是说最好的情况下，能够在巴西留学那么多年，然后回来踢这个甲 A， 进国家队，踢世界杯，去踢英超等等，所有的这一系列，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爱面子，不服输，执拗，认真等等，才让他走到了这种成功。就是成功之后，你会发现他就是改不了了，一直会把自己的这个延续下去。就哪怕林苑，你跟他说你应该这样，他说不行，我过去20多年、30年，我就靠这道成功了，我不会因为你说了什么而改变。这就是我。我理解的他那个就是 理解理解， 跟我说这个为什么说你改变不了我？ 你改变不了。 大家想想，李铁知道28年这头型都没变，就这么一个人，坚持28年头型。各位，真的，我这给各位出个题，您把头发留长点，坚持28个月，谁能做到？都很难做到。所以刚才我想继续说，就是什么？就赵宇你说这个特别对。刚才他甚至你跟他一个调侃式的语言，他都。 特认真的回复你， 对，而且他不愿意做一修饰啊，不愿意就稍微顺着你一点那种感觉的，因为这我们人情世故嘛，有时候讲着相互之间的交流啊，都得顺点对方的脾气，所谓的啊，你愿意聊啥，我这跟你是吧啊，咱俩一块往一个方向聊，那多好啊！哎，说明他的性格呢，稍微有确实有倔的成分。再有一个什么，他这个人不愿意有这所谓的这个示弱。因为他可能会觉得我一旦改变了，就是我这示弱了，这跟他性格绝对是有关系。你包括他踢球那一会儿，这吹头发什么的，他踢球那一会儿体能特别好，中场嘛，防守型球员，就是大家感觉是劲儿劲儿的。你说，哎，李铁踢球劲儿劲儿的，有时候一丢球了，就像疯了一样，哇呱呱得追回来，得追回来。他真有这个劲儿，他就不服，他确实有这个劲儿啊。所以大家理解一下，他这个性格真是不可能改变。 对，而且刚乐刚才说这个吹头发的习惯呀，包括发型没变过，还有一个我要说一下啊，手机号。就是这么多年，包括他在英国用的一个手机号，一直就没有变过。因为我们都了解这个，不管是球员也好，教练也好，这个手机号恨不得老换。就是他这个手机号，据我了解哈，应该是他在英国踢球的时候就在用这个手机号，就等于到现在一直没换。就是当然可能有其他的手机号，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手机号就一直没换过。所以就你看这个教练他，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总有他这个不愿意改变的这个东西。你像这现在说实话，44岁了，马上快再过几年50岁了。我相信他50岁的时候可能还是这个发型，只不过这个发量会减少哈。当然这个发量真的减得太少之后可能就是被迫换了，但是我觉得如果只要不是说这个没头发的，他应该还是不会改变。其实我啊，最开始他没当国家队主教练的时候，我问过他这个话题，我就是说你是不是说很多东西都不愿意改变，就是包括习惯呀，包括这种工作方式态度等等。他说是这样，他说自己就是认为正确的，为什么一定要变来变去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你对的时候，那可能你坚持下去就是越来越对，但是错的时候你如果不改呢，那可能也会犯更严重的这个错误。就你怎么看吧。我觉得有的时候中国足球啊，反倒是缺乏李铁的这种坚持坚韧的性格啊，中国足球总是喜欢变，总是喜欢变通，有的时候觉得这种变通可能会带来更好的这种成功，但你会发现变来变去呢，他没有成功，李铁反而这种不变呢，他给自己带来了成功。只是我觉得可能你做球员可以很多东西不改变，但做教练还是应该稍微有一些变通。当然这种变通并不是说因为他上了四个规划就是他变通了，我觉得上四个规划一定不是他变通了，而是他真的觉得这几个人现在状态好，所以安排上了，他才不会听这些球迷媒体怎么说呢，他有自己的想法。 对，你说他不会听大家怎么说，但是他 事实证明他是会听大家和看大家怎么说的，就包括你说到的在场边他跟你讲说你写到的一些什么什么内容，他会跟你有一个回应，包括球迷他的一些对他的评论，他不是在他的那个三十多分钟的陈述当中也说到了，看到很多球迷说什么， 他还有一段回复这个球迷的评论， 对， 你看他那个微博的回复了几个人的评论， 是，所以他是都是会看，但是绝对不改， 我觉得是绝对不改，因为除非有这种比如说上层的压力，或者说是有这种不可抗的力量，他会改。 另外他也说了一句，说他认为如果对的话他会改，我看他写那句话 啊， 就是说我认为你如果对的话，我看李铁指导写的说他也跟其他教练什么这个包括同一辈的或者比他更高一辈的人都是什么发微信问了该怎么怎么办啊，他那意思说要他认为对的他会改啊，但比如说他认为不对的，这球迷他肯定觉得没有他专业，那可能就不会改了，对吧？ 他不说了吗？他是最了解这支球队的人，我觉得这句话有道理。我承认他确实是最了解这支球队、最了解球员状态的人。但是，不是那有那么一句话吗？这个什么叫只缘身在此山中嘛？有的时候你太了解了，这个也可能未必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事儿。太了解了呢，这叫遇事则迷，是吧？你旁观者清，也可以听一听旁观人的意见和建议。当然了，李铁指导，我觉得是不会听啊，不会听也没关系，就是坚持自己的这一套东西也可以。就是坚持了，你获得成功了，那么我们都这个夸赞你。如果你失败了，那这个失败的这种后果，失败带来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自己就承担承受，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吧。 没错， 就像淮北小新在这边说，说性格也好，啥都行，能赢球才是硬道理，不赢球还谈什么性格，什么都不是。 是， 就是永远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硬的指标。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这边，我们开了视频直播，同样呢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的微信平台，希望看到您的观点，关于性格决定命运这件事情，从我们的运动轨迹上能不能够看到。当然卞局也说其实应该反过来，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决定运动员的运动轨迹，就是决定的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在运动道路上的这样一个形式的风格。 是 平窗听雨声说，从十二强赛期间呢，各路媒体对李铁大肆攻击，有的甚至是谩骂，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层次， 没必要， 怎么就没有人呼吁一下制止一下呢？不可否认，李铁的执教水平需要提高，作为国家队的主教练缺乏应有的高度，一番言论确实欠思考，但是呢并没有什么恶劣的言论，这是他认为。那就是这样，球迷媒体包括很多的一些人都借此发挥过分解读，不考虑现实的情况，那他认为呢，还是如果说李铁需要就自己的不当言行进行反思，那么他觉得其实整个中国足球的环境也更应该做出一些反思，这是来评论李铁这件事情之后发酵的一些结果。 对，在今天说到性格这事儿，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大家不要把事情的这个本质掩盖住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这个性格啊，包括跟球迷之间相互之间，这个叫我认为是意气之争。这个意气之争是什么？就是气头上，俩人可能说点气话啊，比如咱俩今天不开心了，说两句气话，但这个气儿过去了之后，再回想一下，哎呀，当时说那话是不是太过分了？等等的，我认为就球迷包括媒体，还有某些大 V 跟李铁之间的这个，有点说意气之争的这个味道，就争这口气，想争啊，看谁对等等的啊，但咱们有可能忽略掉了。你包括在一些技战术层面的等等这个讨论，我发现现在大家一讨论起这个情感包括情绪上的事儿，好像把很多正事都给忘了，你说是吧？ 正事是放广告吗？ 哎呦， 下半段聊正事。 下半段聊正事。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 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到体坛夜话。今天康乐和林苑在直播间里面邀请了足球评论员赵宇，一起跟我们聊一聊有关于性格决定命运这件事情。一直在说赵宇的和李铁的几次接触，然后这边乌拉乌拉这位就说，恰恰他认为赵宇说的这两件事情，他说这是李铁自身性格的缺陷。你说别人做的不对，你大可以不签名，你越位进球我就是不认可是进球。那同时他又说了，要坚持自己，那就别妥协。目前看起来李铁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事的风格，就是坚持自己， 是 妥协。 而且李铁指导的性格还有一点，我刚才突然想到了，哎呀，他不圆滑，就是他稍微的这个来点这个这个什么待人接物啊，来点这个技巧方面的，哎，就是他可，我就给他，比如出好，可以出很多个主意，我给他写好多段话都行。李铁知道下回这个发布会照我这话读就行，保证给各位夸的明明白白、高高兴兴的，而且不得罪人。 那就不是他了。 那对呀，就不是李铁知道。李铁知道要能听进去我这话啊，那他可能在战术上边啊，这个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吹个风，说哎呀那个谁谁谁挺好啊，其他的再给推荐一个谁，他可能就执行了。那可能又掉到了我们以前也讨论过的某些教练员的这个一些不好的习惯当中，就是没有主见啊，就是这个人你没有主见不行啊，但是你遇到一个李铁指导是非常有主见的，看来大家现在对他这个也有一些是受不了的。啊，当然也有，我看到有支持的，这1717，说这个李铁指导他确实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也应该尊重。另外这边7250也回应这个赵宇了，说赵宇，你说这个李铁指导瘦的有点脱相了啊，他说这李铁指导确实瘦了啊，但他认为是没，好像没脱相。 对，我可能看的是一张特别的照片吧，就是一个角度吧。啊， 是。 可是就尤其这一次最。十二强赛最近的这两三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因为咱们不是只能看转播嘛，电视有很多的特写，我就看朋友圈当中真的是好有一度刷屏，很多人都说，哎，我怎么好像看起来李铁的面容上有很大的改变，说这是原来认识的那个李铁吗？就是大家都会注意到他这个面容上的一些变化，你认为是可能瘦了，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压力很大造成现在这样，也有人说是不是因为就是太长时间晒啊，然后皮肤的颜色会变更黑更暗一些等等，但就是大家都关注到了这一点。其实 对，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压力，因为如果说按照他说的跑步跑瘦的，那这个不太可能，因为他几乎常年都在跑，常年都在跑，其实他在40强赛的时候这个状况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定是这种压力，但是究竟压力有多大，说实话咱们不在那个位置也是没法真正的切身去体会的，但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是特别希望能够成功的，因为从他的性格来讲，他是一个只喜欢赢，就是当然很多人都是只喜欢赢啊，他是更希望自己能够赢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他在这个位置上又前边输了那么多比赛是吧，只拿了就是前面4场只拿了3分，那他的压力一定是很大的，再加上就像咱们之前说的，这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但然后把带队踢成这样，他也会觉得这个面子上有点难受吧，所以我觉得有压力是正常的。当然这个他说的那些话可能让我感觉就是并没有给自己缓解压力，反而带来了更大的这种压力，这个就适得其反了，而且有些话确实是没必要说，你说这个东西放到主场我们一定能拿6分吗？我觉得是要打成问号的，这个东西你但凡说这种可能不太靠谱或者说有一些让人觉得不舒服的话，那大家攻击你也是就正常的，所以说我觉得他有些话确实是欠妥，心情可以理解，但表达方式可以稍微更加柔和缓和一些，当然如果柔和缓和也未必是李铁啊，所以就是比较矛盾。 对，还有一点我突然想到，李铁指导好像 不是特别愿意，而且不是特别善于去夸人，就他稍微要会夸点人的话，马上情势就不同了。你比如说在这发布会当中夸夸球迷啊，哎呀，全国球迷真不容易啊，熬夜看我们国足踢球，我们现在踢成这样，给各位说声抱歉了，这夸夸球迷，再夸夸媒体啊，谁谁谁的是吧，搞好关系。因为历届的、 哎、其实开始确实说过夸过球迷，就是说连续说过几次，大家深夜嘛，深夜看球，十一点的比赛啊，凌晨一点的比赛啊，都说过，深夜还在关注我们比赛，尤其是前面几场输了的那个比赛的时候。 是，反正现在有点吧，给弄成好像是在媒体当中，我看到还有这些许的人士也是这力挺李铁的等等的、 嗯、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听友当中也有但是很多我看现在主要都是这个批评之声，有点孤家寡人那方向去发展了但是我觉得呢，就李铁指导这个性格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改不了，但是我认为什么技巧上可以有一些，比如说提前给他写一点啊，这个方面的东西啊，所谓的有一些词令的东西啊，他说一说，这是一点。再有一个，跟记者单点的这种沟通，比如说，就比如跟赵宇，给赵宇打个电话啊，是吧？哎呀，好久没聊了，赵宇啊，怎么怎么着？我现在怎么怎么样？给我出出主意等等，多跟记者聊一聊，哎，没准就给你捧起来了。这个我突然又想到了谁？穆里尼奥。哎呀，穆里尼奥在这个是吧？欧洲。有点怼天怼地怼空气，穆里尼奥跟记者从来就没有关系好过，这李铁指导咱别往那个方向去发展，毕竟穆里尼奥还有之前的什么欧冠那个水垫底呢，人拿过这成绩才敢去是吧跟记者怼啊，所以现在 跟这边关老爷想到的雅凯一样嘛，他说他想起了雅凯世界杯前见谁怼谁，媒体也口诛笔伐，然后和媒体闹得也很僵，可是世界杯夺冠了，于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你看， 可这不是李铁的解决办法呀。 对啊， 这个办法绝对不适用李铁，因为中国队不可能在这个世预赛上取得特别好的成绩，所以比较难吧。另外我觉得李铁可能现在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啊？因为有些人说什么李铁下课什么怎么着的，以我对李铁的了解，他是不会轻易说哎我不干了，他绝不会这么做，除非说这个让他这个下课。因为现在说实话，球队已经到了这个苏州，接下来休息几天之后还会让李铁带着训练，所以如果没有什么变化的话，没有什么这种来自更高层的变化，那李铁会继续带球队去踢这个一月下旬1月27号开始的下一阶段的比赛。我觉得他接下来像联赛啊他也会去看等等吧，总之他还会沉寂在自己喜欢的这项工作当中，毕竟有一个很长的这种合同，我相信他不会主动辞职。 那足协的态度呢？这边我们西雅图这位说，他说回国之后李铁可以就说也是形势不是非常的理想，他说他这有可靠消息，我看到这几个字，他说可靠消息说是这个等他回国之后结束这个隔离以后，足协的领导要找他谈话了啊。他说翻以前的照片发现他什么时候还有过这些辅佐国外的名帅的这样的经历，然后呢他觉得这是怎么到国家队了玩不转啊。那其实44岁45岁刚好是主教练的黄金年龄，国际上也有很多的教练完全可以拿起国字号的教鞭掌控球队游刃有余。那其实球迷就是分析问题出在哪里，鞭策他并不是单纯的喷他，但是同时他又说呢他认为为了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还是应该让李铁下课，他没有这个能力为国家队好。所以到底大家对于李铁现在继续是不是出任这个，包括足协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首先回答一下这个听友的问题啊，就是他的可靠消息应该是不可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足协的领导是跟李铁一块隔离的，他们随时都可以在一起开会，不用等隔离结束再开会。对，这是肯定，因为足协主席也在院里呢。 除非那朋友给安一个针孔摄像头，哎呦， 对， 一块聊是不是可以随时聊？就是把这些日子掰开揉碎的。 对，因为这个隔离，你不管是14天还是14+7，他跟主席都是在一个院子里隔离，所以说随时都可以聊。另外我觉得聊是肯定的啊，一方面呢是总结一下这个比赛，然后这展望一下未来，反正就是很俗套的过程吧。然后我觉得关于李铁这个言论可能也会有一个交流，但你说是不是说强制让他怎么着不能说话，我觉得也未必，只是说双方能够把这个让接下来 在一个发言的时候更合理一些吧，只能是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足协可能即便是换帅，你说换谁，因为现在说实话你找外教他能不能适应这种长期的这种封闭啊，长期的这个圈起来比赛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一定是适应不了的。另外呢，你如果从咱们国内来找，那可能之前像李霄鹏啊、王宝山都参加了竞聘，最终还是李铁胜出了。我觉得国内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而且他有人一直在说，你说那里皮来了为什么立刻就行？首先，里皮是世界名帅，水平非常的高，我承认。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里皮接手之后就能带队踢得好？因为他带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恒大，带了很长时间国内的这些球队，有带了5-6年，他对于这些球员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你说让比利奇也算是一个这个名帅了是吧？那让比利奇他接国家队行吗？我觉得肯定不行。比利奇现在国安还玩不转呢，国安还没摸透呢，那他怎么可能到这个国家队去执教呢？我觉得你这个时候换帅，一定是熟悉中国足球、了解中国足球，不管是外教也好，还是国内教练也好，咱们把联赛这些人数来数去，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里皮能够成功，是因为他带了5-6年的这个恒大队，他很了解这批球员了，国家队也基本上都是恒大的球员，所以说他那个时候带上一届12强赛带队打得比较好，但现在没有里皮这样的教练，所以我不觉得有特别合适的教练能接李铁。那换帅是很容易，那就结束合同，我相信结束合同李铁也不会纠缠说你把未来那些钱你都给我，这是不可能的，只是说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最起码我觉得在这种疫情之下，在这种长期的封闭比赛或者说是长期的隔离的情况下，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教练能接，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是运河风帆就说性格决定成败，留给铁子的时间不多了，这是他认为的。那其实性格决定成败，这个成败其实才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决定你的命运呢。你要是真的成绩好，就说了一切都迎刃而解，但是在这一次的12强赛期间，除了李铁被大家这样的有很多表达上不认可的地方之外呢，我们看到对于队员其实很多球迷是非常认可的，尤其是他们的一些表达，比方说我看你还写到了在吴磊30岁的时候有这样对于整个赛场内外的一些和以前不一样的思考，同时他的在这次12强赛期间的表现和他的一些就是承受的压力，其实应该也是和李铁一样的，但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一种表达和他在赛场上的表现，让他但大家对他还是会比较的认可的。那在这一点上其实也可以想，对于李铁的要求也不一定真的像雅凯一样你要世界杯去夺冠，但至少你在目前的成绩之下，我们不是还留在12强赛当中吗？我们目前的成绩也和上一届同期持平吧，得到的分数不应该是让人们觉得一定要在现在这个时刻把你换掉的。 是因为现在大家这个情绪比较多，因为康乐我觉得一直是比较支持李铁的，是吗？ 我首先我认为就还是你们也都同意的一个观点，就换谁这个问题。刚才赵宇提到说这个王宝山指导还有这李霄鹏指导，我都是亲身采访过。我跟各位说，要把李铁指导换成李霄鹏指导或者是王宝山指导，那赛后那发布会可能那风格你也受不了，没说几句话呢是吧，或者说的全都是套话那种，各位有可能也不爱听，那可能就批评说，哎呀你们这国家的主教练怎么不跟我们说实话呀等等，都有各自的角度。所以成绩是一个硬指标，一切教练包括里皮，米卢厉不厉害，当年带着前三轮被国足队这个球迷差点骂下课了，当时还好没让他下课。里皮当年也来了，也被各种骂呀，二进攻还是被各种骂，有还说骗钱的等等，跟儿子一起骗钱的都有，这都有，这球迷都说的，对吧？所以他站在这个位置，必然是万众聚光的一个位置啊，身上一点点毛孔里边的有个泥什么的啊，都得被我们挑剔，没办法，他的位置决定了，大家就是对他很挑剔，所以我认为现在主要还是限于一个什么意气之争。这李铁指导这边也有气儿啊，球迷这边也有气儿，哎，咱们能找一个这个调停者呀，比如像我们这节目这么好啊，作为一个调停者，是吧？啊，双方都 冷静的想一想， 对， 如果换的话，有什么可以换的人选？如果换，能不能为中国足球 带来一些希望，对现在球队的成绩带来一些改变。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怀念，又我看又有怀念高洪波的，但是高洪波带过十二强赛，另外咱们那时候在这个西安采访也知道，就已经高洪波那个时候连续输的时候，已经被骂的不行了。高洪波、就是、 被各种骂， 对，不懂球什么都说都说出来了， 是 吧？ 我印象最深嘛，当时说高洪波是吧、啊？为啥总用杜威谁谁谁的， 对对对， 总用那几个谁是他的这个就是很得意的几位。 高洪波也不行，那个时候觉得 也有各种都有。 然后里皮让我印象很深，这个战平菲律宾，然后输了叙利亚之后，里皮根本就不懂球，在很多球迷看来，里皮对于足球的认知就是已经是落后的了， 啊、 是吧 是？ 已经不需要里皮了。然后里皮取得那些成功都是运气。然后我觉得就是你看里皮这样的教练，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个球盲。那可能我觉得谁来，你包括李霄鹏也好，王宝山也好，刚才我看咱们留言还有说孙 继 海、 李 冰、李 毅， 哎呀， 郝伟， 郝伟，我说一下，就是今年这2019年不2020年年初，我正好踩那个国奥队在哪儿在我一年在哪儿忘了啊，泰国一个地儿去踢这个比赛，不也没有出现嘛。然后当时也说，你看郝伟这样的国产教练就带他俱乐部就行了，根本就带不了国字号。那你看现在又说郝伟好，李毅连国字号都没带过，带个中甲的球队，你肯定有人会说，你看中甲的球队都来国家队当教练了，哎呀挺难的、 哎、 我觉得真的挺难的， 是哎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千人千面吧，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关键他处在这个位置就是万众聚焦一个位置。而且我们球迷啊有很多叫什么，现在叫键盘侠啊，就是愿意你是赢球了我也喷你，输球我更喷你了，属于这种。所以李铁指导现在真的是跟部分的球迷还有部分的评论员啊自媒体较着劲呢，拧一块了，各位啊，咱们帮助他们把这解开吧，啊，是吧？ 提这么多候选人合力量，那支持谢峰，你看， 啊、 大家全都 谢峰现在还在教小孩踢球呢。 孙东玲也说，感觉谁当教练都会被骂的。然后荣成斋说，国产教练谁都没戏，根本就不是教练的问题，谁上谁挨喷。你看，但是5063提醒大家是欲戴其冠必承其重。 哎，是 每个上来的人都知道是这件事情，但是还愿意去承受这个压力，我觉得一开始这个勇气我就很佩服。 对，真的李铁指导他这个性格，我认为他别改了，他也改不了，就这性格吧。他如果稍微改一点了，他这万一我们这一喷他心里再崩溃了啥的，那这不国足更完了， 对 吧？对， 而且我觉得主要就是成绩。你说那时候十二强赛出现的时候，也没人说李铁这个性格不好，哎，没人批评的。然后我又想了，你比如说贾秀全带女足这个在苏州晋级奥运会的时候，然后哎欢天喜地把贾指导抛起来了，队员也很高兴啊，神奇的贾秀全是吧？到了奥运会一惨败，哎，贾秀全一无是处。然后其实我觉得你像吴磊也是，吴磊这个有一段时间特别低迷，包括国家队啊不进球啊，或者说浪费机会等等，那吴磊也被骂得不行了。后来吴磊在这个西班牙然后打出来了，包括现在国家队也频频进球，现在吴磊是国家队唯一一个进球最多的球员，老能够关键时刻解决问题，那大家就欣赏吴磊。但你说这个东西就是说白了哈，就是成绩，就是好的表现。所以说我们的教练员也好，球员也好，遇到这些问题呢也没必要较真儿，没必要钻牛角尖，你把这个成绩弄好了就行了。吴磊曾经也跟我说过，我多进几个球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对呀， 你看， 都很明白， 多明白呀。所以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让别人批评去吧，没办法，你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必然是众矢之的，你没毛病人家还挑你毛病呢，就是因为你聚光灯之下呀，你稍微这个毛孔，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看高清的，不是8K 的电视还几 K 的，是吧？哎呀，现在这演员不好当啊，以前那个不清晰的时候稍微抹点粉，哎呀太好看了，高清现在每个毛孔都能给你照出来。那李铁指导现在真的，本来他这脸上好像就哎呀就有点是坑坑洼洼的 啊， 对啊，这聚光灯一照，那肯定都给你照出来了，照出来之后这球迷说两句，李铁指导这边还倔，这不就杠到一块儿去了吗？你看这个猫小钻风他说了，他觉得任何一个主教练必须按照自己或者团队的观点去办事啊，否则如果啥都听球迷和记者的好像也不行啊，都有道理，我觉得。 当然人白羽飞飞也说了，说其实想说说咱们国足这个水平现在的成绩算说得过去吗？难道大家的期望是出现吗？就是说现在说李铁单纯的是因为目前的这个成绩吗？ 那我觉得一方面是肯定是因为成绩，因为什么这么说呢，比较遗憾的就是跟阿曼那场啊，没有赢下来，可能大家觉得很恼火吧。另外你说真的是希望出现吗？我觉得可能大家也都是比较认清这个现实吧，没觉得咱们真的能进入到世界杯。但我觉得我也很遗憾跟阿曼那场比赛，可能李铁啊，他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在于他的用人、战术，包括临场的指挥，这个是他需要提高的。而现在大家也不说这个事儿了，也不讨论这些战术啊、用人，只是说李铁不行，只是说李铁这个发布会说了什么，可能现在就是走向了另外一个这种比较极端偏激化的这个情况。 哎，对， 大家也不再关心李铁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关心，那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跟阿曼那场比赛，我也觉得他换人换的稍微有点早，包括跟澳大利亚踢的不错，那不错好在哪儿也没人说了，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觉得比较难受的一件事吧。我觉得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好就好在，可能我们找到了中国队最适合踢十二强赛的这个阵容打法，包括人员组合，我们要延续下去，而不要再因为比如说接下来踢日本是一个阵容，踢越南是一个阵容，那也就不合适了。四名规划现在看上去效果不错，那我们就坚持下去，如果将来还有更多的规划能够来，那当然是好事儿，就不要在乎规划与否，都是中国球员，都穿着中国队的球衣，该上就上就行了。哎，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关键。 冷眼旁观物语在微博当中说对，这也说的是李铁，当球员执拗点没什么，踢好自己的球就完了，但当教练你不会变通，还是牛劲十足，那可就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其实李铁很亲身的感受到，包括在这次十二强赛当中，我们看吴磊和李铁同样在这个队伍当中承受的压力带来的评价完全不一样，其实就是因为身份不一样。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点，就是在这次比赛其实也是十二强赛，四年能来参加这么一次是现在很难得的机会。而我们另外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说一说女足这边，其实刚才赵宇也提到了之前女足的奥运会预选赛，贾秀全指导带队，然后拿到这个资格之后去打奥运会，但成绩非常的不理想。而现在女足呢，也同样是下一站的比赛更快，这个准备的时间要更短，就比之前这个奥运赛到奥运会的这个时间其实还要短，因为明年的一月份这个女足亚洲杯就要来了，然后现在定下来女足的教练，然后开始去做这样的备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足协也是一开始流出的时间远比现在要充裕，但为什么又走到了今天？ 主要是我觉得足协这个选帅没准备好吧，这些候选人当时给我感觉就不太合适，然后可能这个也没有更多的人来报名。我觉得其实在我看来哈，水镜侠水指导可能也并不是特别完全合适带中国女足，因为我看了他带这个那叫什么女足的踢全运会那个队，反正不管叫什么名字， 联合队 踢，也并没有说特别鲜明的这个改变和战术打法。我觉得现在其实女足选帅呢，就是不划了来划了去，这个圈子里都没有说特别合适啊，特别高水平的这个一个教练。其实我现在还特别怀念那个2016年里约奥运会带队那个法国那个教练啊，布鲁诺比尼。对对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这个教练员，因为我们现在足协吧选帅，他总喜欢限定一个框子，哎，一定是要在我这个框子里，结果你会发现进入你这个框子的菜最后都不合适，只能你又从框子外选。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选国产的教练呢？其实国外的这些教练也是可以考虑的，只是说现在可能因为时间仓促，你这个框子里的菜不合适，又从外边临时又找了一个另外一颗菜。怎么说呢，就我觉得还是仓促了点，也这个圈子里在我看来就没有说特别合适。如果说没有特别合适的，那你其实就应该把这个眼界放得更宽一些。我觉得这次我们眼界真的太窄了。当然了，水镜侠水指导比这个原来圈定的这几个人可能稍微更好一点，更合适一点，这是我的感觉啊。 其实你说到原来布鲁诺比尼，确实是他要是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像李铁一样表述，也得会说各位，我是 我可以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现在的女超国内的女足联赛，每一场的比赛我都在现场去看、 嗯、 可以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现在中国女足国家队的队员，每一个人我都非常的了解。 林月你背的挺熟练 直接说他没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表达，他甚至都没有接到正式的解约的通知、 嗯哦、这不专业。 对，他在离开北京之前我还见到他了，就是他到离开之前都在说我所以真的是解约了吗？真的就是没有这个合同了吗？ 对，中国足球有的时候真的挺让人伤心的。 不专业，你包括这一次女足选帅，我看有这朋友马上段子出来了、 嗯、 说出一个谜语啊，说某一场考试有四个选项 ABCD， 结果正确答案是 E、 嗯、 啊这是上哪选去？这不就说的是中国女足这选帅嘛，是吧？水晶侠之岛他没有参与这个竞聘啊，最后还把他给弄来了，这个确实就显示某种程度上、啊、这都是我看球迷有吐槽的等等等等、 嗯、 你包括为什么选国内教练女足，有一点就是可能比较听话啊，因为外教之前这包括多曼斯基啊还有伊丽莎白啊等等就闹出那个事儿，大家都去今天没时间继续给各位详细演绎了， 嗯， 也闹出一些事儿来啊，就是当时咱们怎么对人家外教的是吧，现在想起人家好等等的反正这事儿吧，女足好像主教练这些事儿什么的关注，如果说关注起来也不比男足那屋的少。 但是现在我们觉得选水星侠水之岛呢还算是目前国内比较了解女足整个发展状况的这个人、嗯、然后我自己个人的期望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女足亚洲杯也很快到来了，现在对于十二强赛的这种关注的热度我也希望能够延续到对于我们女足的关注上面去。 对，因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还得准备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准备期对于中国女足来说还是挺关键的，不管是谁来赶紧操练起来，赶紧练起来，赶紧准备起来吧。嗯， 哎，是当然我看这边有朋友说了是不是这个事儿女足主教练选帅这个分散一下李铁之讨男足那边的压力等等反正足协人这个左手男足右手女足人都是一家的对吧， 对，都烫手是其实 都烫手， 对，都挺烫手的，你不觉得现在男女足都挺这关键你这烫手之后你还甩不掉，只能自己手里拿着，你别烫出水泡就行啊。 是烫出水泡往水里边洗一洗、 嗯、 啊刚是 凉水是吧，得凉水 啊，对，这温度得正好才行啊，你看哎呀，大家这边都聊到了说李铁指导荣成斋说了，如果说他特别圆滑那种啊有可能也被喷啊，不这么直白也被喷，说没办法，是他位置来决定的，确实是我同意您的看法。 碧海潮生 也都不容易， 对，也说六场五分这个成绩还及格吗？关键是能力不行、啊、还不虚心，这是他对这个对大家看到的很多的评价、 嗯、 哎， 是，所以有时候态度这事儿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啊，工作场合也是说，哎呀，能力不怎么强，没事儿，哎，你态度特别好。啊，一见面点头哈腰这种，好像更容易赢得大家一个同情等等等等的。哎，是， 到底是要态度还是最终要结果呢？肯定还是 要能力， 要 结果，这个真的挺关键的。 是， 能力其实比这个态度更重要。如果说你能带出一个好的结果，那可能就没人考虑你的态度问题了。是这样， 一切都是落到这个成绩上面，还是希望我们甭管有多烫手，中国男女足的水平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努力的提升吧。感谢大家在周末的陪伴，感谢赵宇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增多，体感阴冷，早出晚归注意防寒保暖。明天天气比较适合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但空气干燥，请注意补水保湿和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